似翻开一张旧报纸，三点已到，新闻真的多不胜数，像你的许多嗜好，请早归家，只想通话，清早已将到，怎减低心中的慌张，根本只猜想你，想着说再见，讲笑吗？情侣常换穿不断，说再见，讲笑吗？情侣常换穿不断。